爱上你的美丽，爱上你的狠心，那是一种我握不住的自信。爱上你的任性，爱上你的固执，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是谁的唯一。我不想我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痴迷。那曾经孤傲的眼神如今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的勇气？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，疯狂爱上你。人生只为一个人认识你。 云淡风轻的城市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，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。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，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，花儿哭着让我们没有再继续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，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在那个云淡风轻的城市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，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。为了他我们彼此发脾气，为了他我让你更努力，花儿哭着让我们没有再继续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有没有她的裙摆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，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像青春的岁月还停在脑海，你的梦里有没有她的裙摆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，比电影里演绎的更加精彩，现实总是充满一点点无奈。 撒娇又耍赖，一恋爱我会体贴又 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。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。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你心不再滴血，等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希望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 曾迷惘，爱曾荒唐，我原谅，我埋葬，我逞强。时间的光带我凝望，那些伤加遗忘当收藏。停住时光，看青春花多美，有喜有悲，风景没有后悔。爱过谁恨了谁，放下就别受罪。多少成长流多少眼泪，往后时光留青春花余味。我想几回精彩这些年岁，就算有不完美，都是爱的纯粹。我的明天有爱相陪。 那些玫瑰只能回味。 春天一过就要走开，真心的花才开，你却要随候鸟飞走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？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。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是不是春天一过一定要走？真心的花太开，你却要随候鸟飞走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？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只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内蒙古省级环保预报部门联合预报会商的预测，经济中南部、山东西部、河南北部、山西局部近期可能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重污染过程，1月17日至18日影响程度最重，部分城市 PM2.5 浓度可能超过250微克每立方米。